的心也心一闪一闪亮晶晶，耳边最亲切的话语说给你听。

是疯了才敢念念不忘，回忆在心里冷冷流淌，而你如影随形，我用什么抵抗。 北京 FM 96.9，天天3.15，我倡议，你承诺，企业诚信宣言，诚信从你我做起。 对人以诚信，人不欺我；对事以诚信，事无不成。诚信乃为人的基点，事业的支点，成功的起点。大家好，我是摩尔龙总裁刘东，真诚提醒你，重信守诺，珍惜自己的信用。 大家好，我是易捷度假连锁酒店的 CEO 施怀礼，在此我郑重承诺，作为酒店度假产品品牌，我们杜绝所有欺客宰客行为，一切以满足客户需求和客户体验出发，还消费者一个轻松愉悦的度假空间。 我是万众旅游联合创始人信丹丹，我承诺万众将保证一如既往诚信经营，用心服务，不虚假报价，出游无隐性消费，让每一位顾客都能够在万众体验到贴心、放心、舒心的高品质旅游服务。 一开始我只相信伟大的是感情，最后我无力的看清，强悍的是命运。你还是选择回去，它刺痛你的心，但你不肯觉醒。你说爱你记得幸福，我只能还你。想留不能留在最寂寞，被说完温柔只剩一个，心碎千里秒，用力的想拥着沉默，用心 你。

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，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合伙人招募专线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4月15号隆重开幕了， 隆重开幕了！ 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唯一面向大众的电影狂欢活动，电影嘉年华不仅好玩，更有好看的明星近距离互动、经典影视歌曲群星演唱会、六大主题乐园，让你玩得有趣、有品、更有料。4月15号至5月1号，让我们相约北京怀柔，在电影嘉年华里享受电影主题全民狂欢吧！温馨提示：4月16号和4月23号两天暂时闭园，去嘉年华玩乐的听友要注意避开这两天喽。活动详询5175-2211。 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，这里不是巴黎、东京或纽约。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、悄悄地午夜，脱下寂寞的高跟鞋，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我的梦想不在巴黎、东京或纽约，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、悄悄地午夜。走过了一长串的从前，好像看了一场一场的烟火表演，叹息的时候便已走得遥远。脱下寂寞的高跟鞋，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，这里不是巴黎、东京或纽约，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、悄悄地午夜。好像看了一场一场的烟火表演，绚丽迷乱，耀眼短暂，还来不及叹息的时候便已走得遥远。脱下疲倦的高跟鞋，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，我的梦想不在巴黎、东京或纽约，我和我的孤独约在微凉地、微凉地九月。

等着你靠岸。我不奢求伟大或者平凡，河流啊，我不是你的岸，自取其辱许多还不罢休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公司注册建筑资质办理，找顶呱呱，电话5251-40。 会计代理贷款代办服务，找顶呱呱，电话5251-40。 商标专利申请，找顶呱呱，电话5251-40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-40。上小顶网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4月16日，跟九六九汽车俱乐部自驾胜境普陀山，带你感受海上岛屿的迷人风光，了解佛教人文气息、历史文化，领略气势磅礴的瀚海浪涛。报名咨询电话：010-5175-1969，010-5175-1969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、强大的媒体平台、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 小小的房间，拥挤地铁里面，我站在这里，他视而不见。流动的风景，谁在乎谁的改变？可日子过得是寂寞的冷，善意的欺骗，比起真实虚伪。又应该怎样装那一张脸？卑微的颜色，只想找一种幸福，可忙呀忙的没有方向。我从不明白有多少可选择，找不到颜色。善意的欺骗，比起真实虚伪。 妆那一张脸，卑微的颜色只想找一种幸福，可忙呀忙的没有方向。我从不明白有多少可选择， 算的苦 谢谢你给我

花瓣泪飘落风中，虽又被一夜纵容。你的泪晶莹剔透，心中一定还有梦。为何不牵我的手，勇敢海天长 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。

怎能说清这漫长迷茫的夏季。等那聚会要散去时，该谁远行，谁不行。 想若即 成长，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？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，我不应该还不放手。你有自由走，我有自由好好过。解脱是懂擦干泪，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。这世界辽阔，我总会实现一个梦。 决定分手。

忆的青春，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。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， 来自于黄晓明、邓超、佟大为的演唱《光阴的故事》。没有人会有耐心听你讲完自己的故事，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要说，没有人喜欢听你抱怨生活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苦痛，众人多半寂寞，这个世界愿意倾听习惯沉默的人难得几个。惜字如金，沉默是金，或许也是一种对待生活不错的态度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由许冠杰、张国荣合唱的版本《沉默是金》。

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如今有不少人都喜欢把自己的爱车换一套扁平比更低的轮胎，不仅显得车辆更加霸气运动，而且还更加美观。不过你需要注意的是，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适合使用低扁平比的轮胎，否则不仅会让你的轮胎更容易起爆，增加养车费用，而且还容易增加爆胎的安全隐患。根据专业人士的解释，一般扁平比率低于45%的轮胎就会被称为薄胎，而相对于扁平率高的后轮胎，薄胎则更容易造成鼓包，因为相对来说薄胎的侧壁要比后胎要窄得多，因此延展范围也就会更小，侧壁也就会更硬，而轮胎帘子线拉伸强度也就更容易超过自身的极限，因此也就使得薄胎更容易受损，出现鼓包，也就是说即便你正常行驶也会有鼓包爆胎的风险。969车舞飞扬温馨提示，扁平比低的轮胎更适合良好的铺装路面。实际上对于开车的人来说，我们应该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功能的轮胎，低扁平率的轮胎比较适合铺装路面较好的高速路行驶，所以如果道路有坑洼，对薄胎来说绝不是一件好事。如果要去郊区或者是道路铺装较差的路面，尽量不要用薄胎，则需要选择那些扁平比更高的轮胎，甚至是一些专用的轮胎。而对于普通车主用户来说，多功能轮胎其实已经可以应对90%的路面状况了，切勿盲目追求低扁平比的轮胎。今天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，选择低扁平比的轮胎也要注意安全。 早晨醒来，身上沾了颜料，耳花鼻海握得很紧很牢，阳光总迷人，轻轻悄悄在花瓣上看着我微笑，几乎每天梦到闪着不和你聊，有一种幸福和美好，我感觉得到却不做不时候，让情绪很糟，感动明明塞满胸口，却说不明白，我爱得多澎湃，只愿你能看得出来。喜欢你，想爱你，想说真心话，我只有生气，但请你收下，我只有痴狂，却不懂得方法，把我心里想的话理由的清楚让你看吧。喜欢你，想爱你，想说真心话，路也许还长，但爱已出发，我也许太傻，却一点也不假，会永远体贴，永远守约，你肯让我爱你吗？曾醒来，身上沾了颜料，耳花鼻海握得很紧很牢，阳光总迷人，静静悄悄在花瓣上看着我微笑，几乎每天梦到闪着不和你聊， 有一种幸福和美好，我感觉得到却不做不到，有时候让情绪很糟，感动明明塞满胸口却说不明白，我爱得多么澎湃，只愿你能看得出来。喜欢你想爱你想说真心话，我只有深情但请你收下，我只有痴狂却不懂得方法，我心里想的怀里有的清楚让你看吧。喜欢你想爱你想说真心话，路也许还长但爱已出发，我也许太傻却一点也不假，会永远体贴永远守约，你肯让我爱吗？喜欢你想爱你想说真心话，路也许还长但爱已出发，我也许太傻却一点也不假，想看着你闹陪着你笑，让我爱你吧。

北京仓促地和上一个冰冷呼啸的冬天告别了，整个城市温暖到连惯常的妖风都恬静起来。走在大街上，不但能闻到自由扩散的花香，还能看到穿裙子的美少女们，似乎人和植物纷纷热烈地表达着对夏天的期待。景点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在花落之前快些出门，用镜头记录春天吧。 相伴。